星心对霸图的决战日终于到了，这一场对决也引来了高度关注。半决赛的另一组，轮回对微草已经分出了胜负，轮回闯进决赛。那么今天这场比赛的胜利者就将是最后与轮回争夺年度总冠军的队伍。霸图是上赛季最终与轮回会师决赛的队伍，本赛季很多人以为他们不济，却不料收敛起霸气的他们不声不响的就杀到了这种地步。另一支星心，一支新军，一支从挑战赛上杀上来的新军，赫然已经踏在了总决赛舞台的门外，就算他们止步于此，也已经是荣耀史上从未有过的一幕了。叶修，这个大家熟悉而又陌生的名字，他一度离开了这个赛场，却没有消沉，而现在他率领着这样一支新队重新站回在世人面前。 我回来了， 正如他在挑战赛中胜出后的宣言所说，他确确实实地回到了这里，剑指最高舞台。但是现在他先要迈过这座城。决胜局，霸图主场，座无虚席。两队选手才只是入场时，现场观众就已经开始了澎湃的呼啸，好像高潮已经掀起一般。霸图粉丝充分利用着他们的人数优势，霸气十足地为几队加油造势。客场席位上星星观众们的那点声势完全被他们给碾压了。虽是生死大战，但赛前的事项却也还是那些。双方入场后，赛台上相互致意，而后各归各自的选手席。不过常看比赛的人却都知道，有一个人这种时候有时候会留下。叶修，常规赛、季后赛都总是星星首先出战的那个。赛前的必要寒暄之后，他经常索性就留在台上不下去，直接开始参加第一局的比赛。这一次也没有例外，叶修再度留在了场上。在那么短短的一瞬间，星星粉丝团自豪骄傲的欢呼声异常突出。首发出战的叶修，无敌的象征，从常规赛再到现在的季后赛，还从来没有人能拒绝这一点。但是星星粉丝们的骄傲呐喊只那么一瞬后，就又被霸图粉丝们的咆哮给淹没了。因为这一次霸图战队这端做出了针锋相对的回应，他们也有一人留在了场上，他们的队长韩文清。在接连两场季后赛的擂台中都避开叶修锋芒的韩文清，这一次再没有退让，就这样的笔直的立在了叶修的面前。 哼，这次再退的话，那可真就不是你了。 废话少说。 两人转身背道而驰，看似越走越远，其实却是共同迈向了那片战场，不是你死便是我亡的战场。擂台赛第一局，星心、叶修、君莫笑、霸图、韩文清、大漠孤烟。裁判发愣，第三轮比赛的章程、出战名单都是临场决定，决定后需要告知的就是他这个现场裁判。现在叶修和韩文清的姿态，那势必是两队的首发出战选手无疑了。但问题是，你们两个都没有来向裁判报备呀。这个流程不走，那要严格按章程来办的话，叶修和韩文清的这一局对决将是无效。但是两人却就这么各朝各的比赛席走了去，丝毫没有要再回头的意思。 现场的气氛却已被彻底点燃。十年对手在这决定各自队伍生死的一刻，终于完整激烈地碰撞在了一起。要给这十年做一个了断的话，恐怕也没有比这一刻更加完美的了。完美的连裁判都不忍心因为一个流程而去破坏气氛。 就这样吧， 裁判妥协了，只当两人都已向自己报备，直接过了这个流程。现场的电子大屏幕这才亮起擂台赛第一场的对决名单，叶修 韩文清。虽然早已经看到答案了，但当这两个人的名字被列在对手名单中时，观众却还是忍不住亢奋，尤其那些追逐荣耀有些年头的老观众，这两个名字的对决对他们而言有太多太多的沉淀。 队长，狠狠地干掉他！ 虽如此，但是霸图好汉们的立场可是分外坚决，他们可不指望这场十年对决的了断有多么不负两人名望的精彩，他们最乐于看到的就是他们队长的大木孤烟一拳就把叶修的角色打跪。 咣咣咣咣咣咣咣！ 霸图粉丝今天还有不少人是带了道具来助威的，此时敲敲打打，各种响亮的明亮的声音在场馆内一通混杂，反正全是给韩文清的加油就对了。比赛进入倒计时时，地图也终于在此时开始了随机抽选，象征着随机的大问号不断的旋转着。定格，本场比赛的擂台用途，沿江竞技场。因为是荣耀游戏方专门为季后赛制作的地图，所以并不在荣耀图库当中，只听名字没有人知道这是什么样的图。此时图一公布，多少还是要对地图有一些介绍和展示。现场的电子大屏幕和全息投影，电视转播中的画面都在将这张图的整体和部分细节飞快地展示给大家。地图的整体形状很容易就描述清楚了，一个井字围上一道圈，除此的其余位置全是滚烫的岩浆，显然这是一场效果地图，角色被击落到岩浆当中肯定会受到火焰伤害。一张结构一目了然，效果也一目了然的地图倒谈不上有太多新奇。随着两人的角色刷新入图，比赛正式开始。叶修的军魔校在南，韩文清的大木孤烟在北，两位目前职业圈中经验最丰富的选手一进图，视角一转，看到那翻滚冒泡热浪腾腾的岩浆后，基本就已经了解这图是怎么回事了。两人的移动都很快，但是视角并不悠闲，都在飞快扫视着移动中所经过的一切。地图的整体结构看起来是挺一目了然的，但具体到细节，每一片区域的长宽起伏都有可能对实战产生影响，两人都在飞快搜集着眼前所注意到的一切。很快，双方就各自出现在了对方的视野中，这幅图中并没有什么遮挡物，角色的视野都相当辽阔。砰！叶修先鸣枪打了个招呼，不过这距离当然是不存在威胁的，大木孤烟甚至都还在君莫笑的攻击距离之外，但是君莫笑随即就已经朝着大木孤烟所在的方向冲了过去。韩文清岂会退缩？他首发出战，针锋相对的迎上叶修，到了这一步又岂会再退？ 就拿你来试一试这岩浆的伤害， 叶修在频道里叫道。君莫笑再度开火，这一次大木孤烟可以在他的攻击距离内的，可是两个角色之间却偏偏又隔着一道岩浆，跳跃不足够过来，大木孤烟必须沿路兜一个小半圈。叶修看似是想也没想的就让君莫笑冲了过来，但是最后选择攻击的位置却让韩文清无比难受。这一瞬间，观众们就已经纷纷发现，这张图相对这两个角色而言，大木孤烟是比较不利的。攻击距离是一方面，更关键的是这图一目了然的结构，让叶修可以轻而易举地判断韩文清的举动。他想攻击到叶修的君莫笑，所能选择的路线有且只有那么一条，其他选择那就好像是南辕北辙，绕地球一周后再达目的地。而在这样高水平的对决中，行动被看穿，那就意味着被限制。于是大漠孤烟迂回的这条路布满了君莫笑远程攻击栽种的荆棘。更让人绝望的是，就算大漠孤烟这一路披荆斩棘杀将过去，君莫笑肯定不会留在原地等他贴上身来。但是韩文清不会就这样退缩，霸图的粉丝们也不会看到如此艰难就服软，加油声更盛， 大漠孤烟的移动速度更快。决胜局还需要有什么保留吗？不需要，积蓄了一整个赛季的力量，这个时候还不使出，那就再没有机会了。军魔校的远程攻击夹杂着枪械和法器，有炮声，有光影，但终究无法阻挡大漠孤烟一路向前。叶修果然如所有人所料，没有一直站在这儿恭候韩文清。眼看着大漠孤烟步步逼近，军魔校开始退，且退且打，利用地图，叶修放弃了韩文清的风筝。韩文清依旧不退，他全神贯注地注视着军魔校的第一记攻击，然后躲闪，然后向前一步两步，距离在拉近。嗖，军魔校突然抹出闪光一道弧光闪，他使出这个带移动的刺客攻击技能，超快的移动瞬间又将两个角色的间距给拉大。数着距离的很多人这一瞬间心都碎了，再想到军魔校还有好几个这类的技能，再想到让他几个技能的冷却时间都不算太长，足以循环使用，碎了的心还要再碎一遍。但是韩文清不理会，他像是不明白这个道理似的，顽固的执着的继续追上去。普通的移动有时会用起疾跑，除此可以硬扛攻击的钢筋铁骨不用，同样可以让角色爆发式移动一截的如伏虎腾翔一类的技能不用。韩文清在紧逼，但同时也在积蓄，再同时他不忘观察地形。大格局就是那样了，接下来地图的小细节会决定很多东西。这是一场对他挺不利的追逐，但是叶修也不轻松，生死之战，错一步的后果，他们两人都无比清楚。